卖出1877.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同热带气旋莫拉菲相关的雨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有雨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西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减弱。同时，热带低气压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18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今日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联系世界各地安老事务专家，速递全球第三零资讯。地球村长 在最近，世界各地的老友记有没有得去做义工服务呢？一起问一下香港安老事务专家钱黄碧君教授。 香港在今年7月开始已经进入了新冠疫情的第三波，主要都是影响了很多我们的老人家的。香港的长者非常之小心的，他们大部分都会响应政府的呼吁留在家里面，避免出外受到感染。但是留在家里面变了，他们就会停止了他们的社交活动。疫情之下，义工不可以上门探访，有70%的长者是缺乏了社交生活，而增加了孤独感，他们觉得很担心。好彩香港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城市，无论是商界、企业或者是个人，大家在这段时间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买了大量的防疫物品和食物，推动了很多义工的朋友去上门去送赠这些物品，亦都有义工是去医院那里代替长者去拿药物的。 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灵活城市计划。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当世界休止时， 当世界休止时， 音乐说，音乐说， 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以有限为无限， 以有限为无限， 禁不了， 禁不了 我的， 我的荣誉。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做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嚟到呢个星期或者系呢个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四啦，因为已经系十月嘅尾声噶啦嘛。今日系10月29日，农历系9月13日，星期四嘅清晨，接近5:02啦。咁啊，有7个字啦，吓喺天文台嘅报告里面，7个字咧，寻日朝头早都见到，今日依然存在嘅就系、是。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挂起了。开始我们清晨爽利节目，由现在到6:30开始，有吕芳，你令我快乐过。 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回望我感触太多，你已令我太快乐过，这快乐会留下痛楚，心中已知而早知错的是我，应知爱恋没有结果，燃亮我心中爱火，可知背后我极傻，如水的眼光仿似电迷住我，如酒的笑窝，一见明白都不可结果，你接受我，你拒绝我，我也愿意常为你唱恋之歌。早知错的是我，应知爱恋没有结果，你擦亮我，燃亮我心中爱火，可知背后我极傻，如水的眼波受我，你拒绝我，我也愿意常为你唱恋之歌。 吕芳的《你令我快乐过》。现时时间5:13，今日天气方面有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热带气旋莫拉菲相关的雨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有雨的天气。在上午5:00，热带低气压莫拉菲集结在沿港之西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减弱。同时热带低气压天鹅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1800公里， 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温度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73%。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是属于中等，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 记得在小的时候，我外婆经常告诉我有关于戏曲的故事。当我们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的时候，都听到他们在唱戏，每一把声都特别。我经常在想，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他们在台上面做戏的话，我一定很开心。 同台做你对手心连戏，浪漫台上另一片天地，前面动作会看得心中都欢喜，一点一丝未忘记。台前热吻我更加入戏，愿令台下也感觉滋味。红颜遇上戏中关心他的知己，短短一生亦完美。 Oh yeah. 这首就是来自电视剧《刀马旦》的主题歌曲，就是周慧敏唱的，叫做《红颜知己》。在电影里面都有一套《刀马旦》，当年三个女主角都是漂亮，也是当红的，林青霞、钟楚红、叶倩文。主题曲就是这首《躲也躲不了》。 天在笑，花在飘，大自然真奇妙，人在笑，头儿在摇，那漫天花雨躲不了，风儿在吹呀，那云儿飘，天边响起歌谣，花落花飞，云来云去，要躲也躲不了。在飘，这感觉真奇妙，心中又想起你教我的歌，要躲也躲不了，风儿在吹呀，那云儿飘，天边响起歌谣，花落花飞，云来云去，要躲也躲不了。是多么美，是多么妙，我怎么花儿在飘，这感觉真奇妙，心中又想起你教我的歌，要躲也躲不了。天在笑，花儿在飘，大自然真奇妙，人在笑，头儿在摇，那漫天花雨躲不了，风儿在吹呀，那云儿飘，天边响起歌谣，花落花飞，云来云去，要躲也躲不了。是多么美，是多么妙，我怎么这么忘得了，天还在笑，花还在飘，这感觉真奇妙，心中又想起你教我的歌，要躲也躲不了，要躲也躲不 三个女主角都是独当一面的，当时的林青霞都有扮男装的出现。林青霞、钟楚红、叶倩文，86年徐克导演的作品《刀马旦》，刚刚是主题歌曲《躲也躲不了》。早晨啊，你听紧嘅清晨爽利，时间系五点接近23分嘅时候啦。强烈季候风信号都仲系挂起咗嘅，现时23度。 谁共谁一起？缘分冥冥之中，连于一起。无论在哪处，都可跟你在顷刻之间缩窄距离。 开港以地，游行两颗心，前于一起，遗忘掉世界，都也不理。地老与天荒，总有传奇。爱是爱是奥妙，永不可预期。 爱是爱是那样，从没当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跟你一起，承受了几多，仍不放弃，仍期待一天一切很美，在抱拥之中悄悄。 样从没讲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想约等你， 跟你一起，而十个世纪未会死。世界外亦不可分隔离，同到每天喜与悲， 开局已备，游行两颗心缠于一起，遗忘 来自一套电视剧啊，嗰时咧系几受欢迎啊，咁好多人都追剧嘅时候啦，系《先生贵姓》，咁就罗嘉良同埋陈慧珊有份主演，亦都唱头先你听到嘅歌曲《对你我永不放弃》。早晨啊，而家温度23度，相对湿度74%，今日最高大概26度嘅。 百花鲜，春光紫，绿柳片，青春片， 与君共觅芳华， 哈哈，趁暑春日暖，两心印，双手牵。钟情，啊啊，爱在心内暖。 人间春到， 趁得春色好， 远远 留下百般爱恋。 你心和心连线， 将痴心尽献。你一丝。像白花惹我念， 我心内万种情， 啊啊，爱在心内 心内了。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前日被捕，警方暂控他一项分裂国家罪、两项俗称洗黑钱的控罪，以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案件今日上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日拘捕钟汉林以及另外两名成员何欣乐和陈慧贤，指他们涉嫌今年九月至今在社交平台发表有关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的内容，违反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一条。何欣乐和陈慧贤昨日已经获准保释，需于十二月上旬向警方报到。意大利新增近25,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创单日新高，新增205人死亡。北部的伦巴第大区继续是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新增超过7,500宗确诊。英国新增超过24,000宗确诊个案，310宗死亡个案。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二的数据显示，欧洲过去一星期新增130万宗确诊，占全球新增个案的接近一半，死亡人数就新增超过11,700人，是对上一星期的近四成。美国司法部起诉八人，指控他们作为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涉嫌在美国境内参与中国的猎狐行动，在中方官员的指示下威胁、骚扰、监视和恐吓在美国的中国公民返国接受审讯。司法部表示，八名被告包括七名中国人和一名协助他们的美国私家侦探。美国执法当局在当地星期三早上分别在新泽西州、纽约和加州拘捕五人，另外有三人在逃，相信已经返回中国。当中六人同时面对串谋跨州及跨国跟踪，将会面临最高5年刑期。司法部官员表示，中国的猎狐行动中部分对象是触犯刑事罪行的通缉犯，但很多情况下被逮捕的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意见人士和批评者。欧联分组赛，伊组的车路士作客4-0轻取俄罗斯的卡斯洛达。车路士有助新奴开赛初段12码宴客，但黑神奥杜尔之后接应夏维斯的传送射入领先，换边之后迪姆华纳、薛耶治和普列石各入一球。H 组赛事，巴黎圣日耳门作客2-0正胜巴沙克舒希。摩斯坚恩在下半场两度接应麦巴比的传送建功，为球队打开小组胜利之门。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519点，跌9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71点，跌1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3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32，人民币6.73，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7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06美元，卖出1877.75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疫情之下，为求方便，我哋好多时都会选择即食嘅食品。但系进食即食食品嘅时候，有咩要留意呢？听下嘉盈营养中心营养师黎欣琪嘅建议。 其实即食嘅嘢食当然好方便啦，而且放得好耐嘅。但系呢啲加工嘅食物咧，其实好多时都有好大量嘅油分，咁亦都放咗唔少嘅防腐剂或者添加剂落去。咁过量嘅话，其实都会影响到健康咯。咁譬如好似茄汁焗豆咁样，咁其实佢营养价值都系好高嘅。咁但系我哋可能就要特别要留意佢嗰、那个。醬汁佢嗰個鈉質會比較高咯，咁所以我哋如果我哋要食呢類嘅食物嘅時候，我哋可能要特別唔好點咁多嘅汁啊，或者係隔住啲汁嚟食，咁甚至乎我哋唔會係每餐食啦，咁偶爾食嘅時候咧，其實咧都冇問題嘅。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與你同行。 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8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尤其是相信拜月亭，佢知道相词啦，同埋佢唱出嗰种感情嗰场，佢抱石头光嗰场感情系用得好靓嘅，敲下了王啊，金佢系咬牙切齿，系好激愤。 想知道第一集嘉宾仔哥吴千峰对于反哥何非凡有乜嘢深刻回忆？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非同凡响，亦情真。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嚟到星期四嘅时间啦。咁啊，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嘅时候咧，喺一五台咧就会有我喺度同大家一齐共度早晨。听日星期五同埋礼拜六咧就会到阿培培嘅呢个节目，系礼拜一至到礼拜六都有噶。不过一五台联播咧就会喺星期一至五，喺净系五台播出嘅时候咧就星期六嘅清晨。呢啲歌曲嘅编排啊、编曲咧，都系大制作嘅吓。罗文当时红嘅其中一首歌，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 好歌献给你。 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伴着你。 歌声飘送万万里花园地，歌声句句唱错愉快少年时，好歌一生着你，好歌要给你，让爱藏心里，让光在我心里照耀，光辉欢笑永伴随，好歌要给你，愿你藏 罗文当年的名曲之一，好歌献给你。时间5:43，现在都十月的尾声了，但有时好像风又很强劲，是不是又打风啊诸如此类，一个风走一个风来样。临近十一月，香港或者可能随时都有台风的逼近，一个是莫拉菲就已经减弱，但另一个就又一路来紧。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就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热带气旋莫拉菲相关的雨带正为沿岸地区带来有雨的天气。在上午5:00，热带低气压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西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减弱。同时呢，熱帶低氣壓天鵝啦，集結在馬尼拉以東約180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約為22公里，移向菲律賓並逐漸增強的。咁咧就话系有机会下个礼拜一晚喺香港南面大约800公里附近就掠过。咁天文台都预测下个礼拜一、礼拜二嘅系仍然都系干燥嘅天气，风力咧会系4至5级，至和缓至清劲嘅程度。咁预料对香港直接嘅威胁不大嘅，不过咁啊就系都挂住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温度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啊！天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埋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挂起。现时23度。 竟一 再相拥，前面是推开双手都无用，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吹得那又寒，仿佛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自归后方带动计划全因无用，然后是场空枷锁不死的心痛，沉迷怀念放开不跟你愚弄，怎么今天又再内心一再来去匆匆，怎可说沉重？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浓，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寒，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 王菲的季候风，时间5:49。 轻清神爽利有健康，疫情下多了人行山强身健体，不过这个消耗体力的运动，我们要怎样注意营养健康呢？星期四钱佩卿和林思维会讲这个话题，现在在电话问下他先。 其实我们准备行山之前吃些什么啊，或者补充营养啊，甚至乎行山期间有些什么要准备，或者饮品呢，都是对行山非常重要的。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系啦，咁啊，大家如果你又系玩呢个 Facebook 啦，我哋有时吓即系五台做节目啦，香港暖流啦，嗰啲年青嘅同事们咧，都会系一路直播啊，咁啊点啊唱啊唱下歌咁样样，好多咧都会系用呢个 Facebook 同你见面啊，你都知道我哋一个节目嘅 內容啊，同埋可能一啲嘅活動嘅等等啊，須知咧，你喺嗰度都揾得到噶啦。咁係林思維同埋我都拍咗一條片咧，就擺咗 Facebook 嘅五台之友嗰度咧，你都會見到，或者喺我嘅專頁裏邊咧都見到嘅。咁大家可以睇到咧，亦都可以俾一啲意見同埋擺個 like 落去啊。你都希望你係可以 share 分享出去。系啦，一阵间咧就会讲下行山之前咧营养须知啊。 独自在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须知似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决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影山岗，每个孤高，抛开外务，饱遭煎熬，早知代价高。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虽知似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决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影山岗，每个孤高，抛开外务，饱遭煎熬，早知代价高。不信命数，经得起波涛，更敢自傲，抹去了眼泪，背上了愤怒，让我攀险峰，再与天比高。 是关正杰的天蚕变，在这个主题歌曲，譬如电视或者电台呢，以前都有很多他的作品，我们电台呢一个节目呢都是他唱主题歌曲，就是这个节目了。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地，其实是给自己留下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很多自由。放低你的计较，给多些宽容人地，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更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我系钟义文。早晨，你哋好。有啲朋友咧，佢哋又唔食早餐都得嘅，我就唔得啦。我就最中意咧，就系食一个好嘅早餐，为我嘅好嘅早晨开始。营养咧，我觉得麦片加呢个牛奶系最好嘅。希望大家都清晨爽利啦。我系钟健文。 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

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啱啱听过六点钟新闻啦，而家大钟时间六点两个字啊！今日咧就系10月29日，农历9月13日，星期四。今日天气咧仍然都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吓。咁啊，今日预测咧就系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埋下周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噶。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的这个早上走了，在钱佩卿身边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也是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啊，林思维。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咁啊，啱啱咧就过咗重阳啦。中国嘅节日咧，其实几好噶。喺节日里边又提醒我哋，啱啱识时候要做啲咩嘢咁样。 系啊，会啊，系。因为以前就唔系好理呢啲嘅，但系如果嗰啲中国人嘅啲天气啊，或者可能时节嗰啲咧，其实就造就咗一啲唔同嘅人做唔同嘅嘢啊，咁样。咁所以秋天或者冬天咧，或者从九可能已经有啲人做咗噶啦，就系有机会去行山啊，或者去登高咁样。 不过今年咧唔使等到。重阳都好多人去行山啦， 系因为之前嗰排，当然我哋成日话抗疫疲劳啦，咁之前就真系热啲嘅，即系天气热嗰阵又话要戴口罩啊，咁变相有啲人真系就算去行山都有啲辛苦，同埋太热嘅时候你戴住个口罩都系，即系有啲可能身体唔系太 fit 嗰啲咧，可能戴住都系吃力啲啊咁。 不过虽然系话吃力咧，仍然系好多人咧就去行山， 系因为太想走出呢个屋企出面。 同埋咧，我觉得因为呢一个疫情之下咧，大家更加是要对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呢是注重很多。 对啊，会啊。我想近来真的多了，同埋真的困在家可能运动量真的少了。所以有得出去的时候，或者现在天气比较凉了开始，那些人又对这个疫情较为有信心了。那也都习惯了可能戴口罩做运动了。那就会更加多人去行山了。 还有发哥的效应啦。 对啊，同埋 keep fit 啦，啲人啦。都不是只是发哥，其实很多那些艺人啊，或者可能讲健康的一些代表啊，那成日都打卡啦，同埋另外啲人就覺得要上某某個山度影幅靚相啊，咁呢都係推動到我諗市民去做多啲運動嘅一個原因咯。 嗱，咁呢個都係好事嚟嘅。咁啊，就住咁樣樣咧，我哋呢一個星期啦，同埋下一個星期咧，我哋都會係用兩個禮拜嘅時間就講下行山啊。行山咧就係嗰個做運動方面咧，就林博士就會講啦。但行山嘅前後咧，我哋都要點去注重營養咧，就要交俾阿林思維啦。 係啊，會啊。咁其實因為行山都係一個運動啦。咁其實都察覺到，其實好多時候，譬如我自己去行山都好咧，譬如好早去行嘅，你就第一樣嘢會諗，咦食咩好呢？因為運動話，如果真係要行4个钟或者5个钟，甚至乎有啲人行再長少少嘅，咁第一樣嘅就諗，咦我朝早起身，究竟我喺自己屋企食早餐好啊，定係我出去茶餐廳食個早餐好咧？咁同埋好多人係會約人噶嘛，即係譬如喂我哋喺邊度邊度等啦，食咗早餐先去啦咁。咁第一樣嘢都係要諗。食咩先？因为呢个运动系需要有能量嘅。 啊，但会唔会一般人都唔谂咧？我有嘢塞落肚咪得咯，我食饱咗佢咪得咯。 系好多人都系嘅，即可能大部分业余行山嗰啲咧，即系当然专业行山嗰啲一定知噶啦。通常佢哋就会简单地喺屋企食啲嘢啊，或者可能就算佢哋出街食茶餐厅，可能佢都好熟悉自己食啲乜嘢，而唔影响自己个行山个表现啦。但我觉得系业余嗰。班咧就喂，我哋去 A 茶餐厅，食个劲嘢先。劲嘢系咩呢？就系嗰啲即食面餐啊，加两只蛋啊，加多士啊，再饮埋个冻奶茶咁、 样。呢个都同平时嘅早餐可能差唔多。 咁可能有阵时有啲人未必食噶嘛，有啲人可能譬如注重健康，朝头早可能食碗麦皮，食个生果就算噶啦嘛，或者赶时间你翻工嗰阵时，有啲人食简单早餐啦、 啊。哦，就系、是、因为谂住去行山，咦好多气力、啊，我要食饱啲，不如去饮茶食糯米鸡，然 系啦，咁或者可能去茶餐厅，本来平时拣开通心粉餐嘅啫，但系唔系，今日要好吃力，咁不如我食个糯米鸡先啦。咁有好多人个 concept 就系觉得你行山嗰阵时消耗好多热量，咁所以一嚟咧，可能就食个好肥嘅早餐，咁甚至乎可能有机会去快餐店啦，即系平时你唔成日去饭餐店，可能嗰日唔得，我哋要食个薯饼加个汉堡先，再饮多杯汽水咁样。 就系谂住，因为我要气力啊嘛，同埋如果我就算食咁多，好似好肥，唔怕啦，我跟住去行山都可以消耗噶咯。 系啦，咁啊净系谂呢样嘢啫嘛。咁系嘅，即系如果你行，我谂两个钟头至四个钟头山，可能比起你平时嗰个热量消耗系一定会多啲嘅、但系至唔至于可以燃烧咗你个糯米鸡啊，甚至乎会燃烧咗你个即食面啊？咁呢个都系要考虑嘅一样嘢啦。 咦，咁不如吓一吓人先， 可以吓 糯米鸡卡路里系点？我哋如果食咗之后嘅代价 系啦， 我哋要行翻几多咧？ 系啦，因为咧我哋计翻条数先啦，即系譬如我哋话一个普通嘅男仔去行山啊，吓行一个钟头到啦。大概消耗300卡路里到嘅啫，你记住，嗱，一个普通65公斤嘅人去行一个钟头山，唔系太高强度嘅啫，咁就消耗300卡路里。但我想话俾你听，一只嘅糯米鸡咧，吓就已经有720卡路里啦。 咦，咁呢个男仔用翻呢个做比例嘅话咧，佢要行两个几钟喎。 系啦，咁如果嗰个人行一个钟头山嘅啫，但佢又走去食咗一只糯米鸡咧。其实佢系赚咗嘅，即系意思个热量系高咗嘅。咁所以点解有啲人话点解我成日都去行山，点解越行越肥嘅咁样啦？或者可能本来我行山系想去减磅，或者可能去 keep fit 嘅，点解我成日都行噶咯？但系点解我越减越肥咧？ 咁、听你呢个比例真系，其实糯米鸡系不适宜食。 咁唔系嘅，我觉得如果你真系行好长时间嘅，即系你预计咗自己行两个钟头以上嘅，咁呢啲就真系可以将个卡路里去即系打个和啦。但系。唔係淨係睇卡路里咁簡單嘅，因為譬如糯米雞呢啲食物咧，其實脂肪含量好高。咁當你食完之後咧，你個身體消化得唔夠快嘅時候咧，其實你會晾咗喺個胃嗰度。咁、你諗下，我哋話營養，你運動最想要係乜嘢咧？就係啲糖分啊嘛。咁如果個食物裏邊係有澱粉質嘅，但係同一時間個脂肪咁高咧，佢唔可以即時俾你消化到，咁你就吸收唔到啲糖分。咁我見到好多朋友或者有機會都有朋友一齊行山嗰啲咧，佢走去揀個好唔健康嘅早餐。佢行行下咧，都話：哇！我個胃好脹啊，或者可能好辛苦啊，晾住。同埋好多時候行山，有啲一嚟就上山噶啦嘛。咁、當你要上山嘅時候，要喘氣嘅時候，可能你有個胃晾住啲嘢食咧，其實就會好唔舒服咯。我哋就建議，如果話行山之前咧，當然唔好揀啲太肥膩嘅嘢，揀啲簡單嘅碳水化合物咧，係反而會好好多咯。 或者再嚇多一次添。好多時就係餐蛋麵，我杯凍奶茶咁。係 啊， 咁呢個有幾多？ 咁呢個大概如果一碗餐蛋即食麵再加凍奶茶，大概已經830啦。 哇，仲犀利過糯米雞咯！ 係啊，咁同埋脂肪含量都較為高啦。咁同埋又係頭先講嗰句嘢，因為個麵同埋嗰個奶茶，可能嗰個花奶亦都比較高脂肪啦。咁、就算嗱，你真係行三個鐘，我俾你行三個鐘消化咗去都好啦。其實你開頭嗰陣時，因為啲食物太肥膩，變咗有機會你就個胃唔舒服啊咁樣咯。 好嗱，嗰啲唔好嘅例子，大家記住啊。咁啊，營養師，我哋應該食啲乜嘢好咧？ 係啦，咁我哋講開運動營養咧，即係做啲任何嘅運動都好啦，作出準備嘅時候都要鋪排啦。咁我哋就話，如果任何你喺茶餐廳食早餐又好，你喺屋企食早餐都好咧，都會預早少少，就要好啲嘅。咁最好就係行山開之前一至兩個鐘頭， 係 咁就會簡單啲。 哦，假設我係8:00出發， 係。 咁我就6:00或者7:00要食嘢啦， 就要食嘢噶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当你食完嘢之后咧，个身体都需要时间去消化。咁同埋，如果你真系食咗比较多嘢嘅时候咧，我哋嘅即系身体里边嘅血咧会走咗去个胃度帮助你消化。咁变咗你手手脚脚咧，可能有机会就冇力啦，或者可能真系未去到话手软脚软扑咗喺度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好多嘅血都走咗去消化嘅时候咧，你个人就冇咁有活力啊咁样。 系咁食啲咩好啊？ 咁我哋食啲简单嘢嘅，即系尽量第一个守则就唔好食啲太高脂。脂肪嘅食物，咁如果你真系去茶餐厅食嘅咧 ，instead of 拣即食面或者糯米鸡咧，我哋会拣通心粉，或者米粉嘅。咁当然你可以拣少少嘅配料啦，即系譬如可能系火腿啊，甚至乎如果有烚蛋啊，甚至乎有煎蛋，但系唔系好油啊嗰啲咧，咁其实都可以配合到嘅。 都叫做系清淡嘅， 系啦。咁另外除咗米粉之外，可以拣乌冬啦、意粉啦，甚至乎普通嘅火腿蛋三文治啊。咁有啲人中意食中式嘅，咁可能又会食碗瘦肉粥。 粥啊，或者可能鱼片粥拼呢个正肠粉啊，咁呢啲都系可以好快提供到淀粉质嘅一个早餐啊。 你话正肠粉，我就谂起食炸两啊嘛，啲人好中意吓。 系啊，炸两又即系当然，大家听到都知道我话唔好噶啦，因为个油炸鬼实在太高脂肪啦。咁所以我哋讲紧嘅肠粉应该系即系一条条白色，好正 孖肠。 系啦，咁或者甚至乎你落酱嘅时候要小心啦，因为有啲酱系可能系麻酱啊嗰啲咧就肥啲咯。咁通常我就叫啲人如果真系食肠粉嘅时候都好嘅，其实肠粉系一个好好嘅补充糖分嘅一个食物嚟嘅，但系你食嘅时候就要少酱啊，咁样即系避免个脂肪太高啦。咁另外出面有啲譬如花生酱三文治或者花生酱多少配麦皮啊，咁甚至乎你去大型连锁快餐店啊，即系 instead of 食个汉堡扒，咁你可以食个热香饼，咁热香饼拼一个少少嘅嗰啲糖浆咧，咁嗰啲就系冇乜纤维，但系简单嘅碳水化合物，咁呢个都可以补充到你个营养。 有啲人喜意食饭嘅得唔得咧？ 我谂有啲人传统去行山嗰啲咧，可能去酒楼食完饭先走去行山噶嘛，都得。咁如果你去食蒸饭嘅时候咧，那个配料就唔好拣太肥腻啦。咁当中大部分嘅蒸饭比较即系冇咁肥腻咧，就系蒸肉片饭啊，甚至乎北菇蒸鸡饭。咁总之你唔好食啲皮同埋啲汁嘅少啲豉油，咁变相嗰个饭就唔会太油腻啦。咁另外而家又好兴食下啲蒸嘅包啊，蒸嘅肠粉啊。咁如果你真系去茶楼咧，蒸包或者蒸肠粉咧，都系比较健康嘅选择。 你讲嘅蒸嘅包，譬如系咪鸡包仔啊、叉烧包嗰啲？ 系啦，鸡包仔啊、叉烧包啊，或者菜肉包啊嗰啲都可以嘅。咁尽量就唔好走去食凤爪排骨饭啊，甚至乎可能食春卷啊、咸水果啊。咁呢啲因为好浪费，咁你行嘅时候你就会有机会，除咗话嘥咗啲卡路里之外咧，其实系好浪费，所以令到去行山嗰阵时候，有啲人就会比较辛苦啲咯。 好啦，咁饮品饮啲咩好咧？其实又要照顾下。咦，如果去行山嘅时候附近唔会咁容易搵到洗手间咁，又弊喎。 咁啊，当然饮水补水都系好紧要啦。咁头先阿浅你讲就系啱嘅，因为其实如果你太迟饮水或者太迟食嗰个早餐咧，有机会你就要去搵厕所啦。 系啊， 咁如果去到一个好荒芜嘅地方咧，你唯有就系吓就地啦。即系当然，咁男仔系方便啲啦，女仔好难噶嘛。 少噶啦，尽量都唔好啦。 咁甚至乎而家啲郊野公园都有啲厕所俾你去，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啲厕所唔系太干净， 所以咪有啲人系宁愿唔去咯。 系啊。咁你寧願唔去又唔舒服噶嘛，因為你急住去行山，你忍住，即係無論你忍即係細嘅或者大嘅，我覺得都係好辛苦噶嘛。咁所以其實要一早去食早餐，除咗係即係提供到熱量之外，就係要俾時間你準備去洗手間。 係啦，所以如果你喺屋企又好最好啦，屋企食完曬之後再等一輪，你去曬洗手間之後先出發。 係啦，或者甚至乎你係約嗰個地點，即係譬如你屋企食早餐又好，喺茶餐廳食早餐都好，即係臨尾你要 都有得去廁所嘅 廁所，咁就會好啲啦。咁所以補水都係一個。即系时间性要留意啊，咁样。 咁嗱，就问啦。咁我食完嘢，我都要饮嘢嘅。咁饮咩啱咧？喺出发之前。 系啦，咁其实我哋就讲紧话，即系我哋跟翻健康饮食嘅健康原则。当然我哋就唔好话，咦，我今日去行山，饮杯汽水先咁样。咁其实我哋都跟翻，如果可以嘅话，饮品尽量少甜啦。咁我哋都明白，其实你行山系需要啲糖分嘅。咁如果你去茶餐厅，譬如饮冻柠茶、冻柠水，或者可能好立克、欧华田啊嗰啲咧，都可以饮嘅，但系就要少甜。OK， 咁另外可能有機會有啲鋪頭會有豆漿啊，或者可能食蒸飯嗰啲地方啊，食腸粉嗰啲地方啊，可能有機會有豆漿啊。咁少糖豆漿都係一個比較健康嘅飲品嚟嘅。 有啲人又都係中意飲杯咖啡咁。 係啊，我就中意嘅，因為其實我就好有自己嘅經驗，就係我唔飲咖啡我係醒唔到嘅。咁我就會選擇行山之前一兩個鐘頭，即係出發之前咧，都係要飲咗杯咖啡先嘅。咁當然你話我想慳啲卡路里嘅，咁啊梗係飲齋啡啦。但有啲人就譬如我想飲嗰啲有牛奶裏面咖啡，或者去大型連鎖嘅一啲咖啡店啊，甚至乎去啲細嘅 coffee shop 去買咧。咁如果你想健康啲嘅咧，一來就可以揀一個脱脂奶牛奶咖啡啦。咁有啲人就會揀豆奶嘅咖啡啦。咁因為一來個脂肪低啲啦，咁二來個糖分又冇咁高。咁如果你飲呢啲咖啡嘅時候，就可以揀啲即係比較低脂嘅配料去加落去咁樣。 係啦，咁頭先所講嗰扎咧，就係一般嚟講喺茶餐廳你會食到啊，同埋飲到嘅飲品啊。如果我真係喺屋企食完曬飲完曬先出嚟嘅時候， 屋企都系其实类似咁样嘅食品啦，系嘛？ 系啊，都系嘅，比较简单啲。尤其是我觉得，如果你比较早出发嗰啲咧，就即系当然你可以揾啲好早嘅茶餐厅去食嘅、 嗯， 甚至乎你可以去酒楼嘅，啲酒楼好早开嘅。咁、 嗯、 但系话如果唔系，我真系想再健康啲，我唔想出面拣啲太肥嘅嘢。 尤其是而家，梗系尽量喺屋企食啦，有啲 系当然啦，即系当然而家都唔系噶。我觉得而家啲人都茶餐厅都满晒人嘅， 系啊系啊，但仍然有啲人可能会唔系太中意噶嘛，即系中意喺屋企觉得干净啲。 系啦系啦，甚至乎可能唔系约人噶嘛，即可能系自己一个人去，或者可能同太太去，同男朋友女朋友去，咁嗰啲两口子嗰啲，咁、 嗯、 可能有机会就喺屋企自己简单食啦。咁、那个理念都系一样嘅，即系都系要早啲进食啦。咁同埋个淀粉质或者碳水化合物都要简单噶啦。咁、 嗯、 譬如最简单就系面包、茶果 jam 啊，或者花生酱啊，或者配下其他啲配料，譬如吞拿鱼啦、鸡、 嗯、 蛋啊、芝士，咁之后饮杯脱脂奶或者饮杯豆浆啊咁样。咁甚至乎你中意饮咖啡嘅，你可以自己屋企整杯脱脂牛奶咖啡啦。咁另外食下 cereal 啦、麦皮啦，自己屋企整火腿蛋汤米粉加杯安华田啦、 嗯。 当然你可以之前嗰晚买定啦，因为其实咧，咪有啲铺头专卖馒头，专卖嗰啲菜肉包， 即系你第二朝可以蒸翻嚟食。 系啦，咁有时如果你经开地铁站嗰啲铺头或者任何买呢啲包嗰啲铺头咧，其实可以买定两三个呢啲包，咁可能喺屋企自己饮杯豆浆，咁、 嗯、 都系好简单嘅一样嘢。 好啦，呢啲就系喺屋企嘅简单嘢，食完之后咧，嗱、嗯，假设就话。我八点钟出发嘅，我六点到八点期间就食嘢，搞掂晒我出去啦。 系， 哦，去行山咯。 系， 咁行到咁上下咧。都要補給 嘅 喎， 係啊，要補給㗎，因為如果唔補給嘅話咧、嗯，都可能中間會肚餓啦，會血糖低啦，會手軟腳軟啦，咁同埋視乎天氣啦。咁而家啲天氣當然比較涼啦、 嗯， 但太熱嘅時候，你都會容易啲流汗啊、脱水咁樣。咁我哋就會下次講下咧，究竟你行山途中究竟應該用啲咩食物去補充你嘅熱量係最適合嘅。 哦，咁即係話呢啲咧，你都係最好自己帶定去 啦。係啊，所以除咗食完早餐之外咧，你個背包裏邊究竟裏邊可以帶啲乜嘢？因為其實上到山裏邊咧。嗯未必真係有好多嘅資源，有啲人就好理所當然，哦，我想去食碗豆腐花先。 但我成日覺得係，喂，梗係樣樣都自己預備好先，去到唔知咩環境㗎嘛。 係啊，同埋尤其是補水係好緊要嘅。咁、 嗯、 我哋下個禮拜可以講下。 好，咁啊，記住收聽啦，如果啲特別中意行山嘅朋友或者初哥們嚇，咁、 嗯、 大家喺頭先我哋嗰集所講嘅內容咧，可以隨時上我哋香港電台網頁重温 嘅 喎。 咁亦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營養師協會嘅網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個節目嘅。 好，唔該曬林思維。下星期四再见 ，OK， 拜 拜。 放眼望千山雪海，我又梦在云外，见世上冷。人似冰封，朝闻热血何在？人间一向多风霜，同心冰雪亦无碍。豪气生温解冻。将冰雪为你改，携手心里引春风，同心春就在。不依心心思恋，将欢笑为。终美梦还我，

政府正研究方便內地香港居民的境外投票安排。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在立法會回應質詢的時候說，不認同在內地投票必然有買票和中票，即使有，廉署都有調查執法權。局方發言人事後補充，廉署在香港以外地區不能夠行使執法權力，但會請求內地協助。一陣講下。 新型肺炎疫情至今，本港累計確診的個案有5000多宗，大多數的患者已經康復出院了。醫管局早前就開展了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就俾康復人士接受中醫門診的服務，希望可以幫他們進一步改善健康狀況。一陣會講下詳情。 有調查發現，在本港工作的大學畢業生月薪平均是14000至16000元，而在大灣區平均是5000至6000元人民幣。